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，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，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想必有一部分的听友们过完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呢，就是跳槽找工作了。久经沙场的老司机们都知道，春节过后呢，正是找工作涨工资的大好时机。最近呢，北京很多单位也都在招人了，像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、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、中国戏曲学院等等都在招聘。有人听到这些可能会觉得高攀不起，但是呢，没准你投个简历，人家就要你了呢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说不定升职加薪、迎娶白富美、走上人间巅峰的时刻就来了呢。 那到黄河，一路唱来一路歌，咪嗦啦咪嗦，我们向前走，幸福的生活在前头。 对，走。 跨千山呀，过万水，一路唱来一路歌，滴灯答滴灯，越唱越快乐，快乐生活就像一首歌。 Hey, hey, hey, 大家一起来耶耶耶。

告诉全世界。 何时该前进？何时该？

都市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